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钱江、彭凤池、马晨要去虎门见林则徐，恰好银河行的武元松和粤海关的舒立也要去虎门挂号口办事，钱江他们可以搭个便船。 恢复通商之后，行商们全都忙活起来了。武元松这会儿正在天字码头的栈桥上调度查船呢。林则徐曾经许诺，每交一箱鸦片赏5斤茶叶。吴秉鉴惧怕林则徐，情愿花钱免灾，主动承诺捐赠报销。宜商总共缴了20291箱鸦片，这按比例应该赏101455斤茶叶呀。林则徐说，茶叶不能以次充好，否则会被宜人小瞧。武家人不敢违令，选了上好的武夷茶，这个肉疼啊，总货值达10000000元。10万多斤茶叶不是小数，分成了1000多箱，装了满满3条茶船，几十个役夫正在装货，狭窄的栈桥上拥拥瑟瑟。武元松见梁廷南赶着马车来到栈桥旁，转过身迎上前去行弟子礼。哎呀，老师来了。梁廷南说，元松啊，这三位是林部堂从湖广带来的属官，要去虎门，搭你这顺风船可好啊？林则徐府一上任，就把行商们训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还把武少荣和卢文蔚给关进大牢了，以至于现在一听见林部堂或者林钦差这几个字儿，行商们就不寒而栗。这要不是梁廷南亲自送他们过来，武元松绝不愿意捎带林则徐的下属。武元松强颜欢笑，老师送来的人，学生当然欢迎了。一个穿7品官服的人居然向梁廷南施弟子礼，哎，瞧着新鲜。钱江越发看清了梁廷南在广州是很有面子的人。颐和行的楼船雕梁画栋，华丽的像是水上行宫一般，船坯上有外洋行公所颐和行的字样，船尾挂着一面官衔旗，那旗面上绣着大清7品官商内阁中书武。 武家人富比王侯，但是他们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武元松只捐了从七品衔，内阁中书的官衔旗形同护身符和通行船牌，在江面上巡逻的哨船不敢轻易攀查，因为水师便兵们都知道十三行经理的那可是皇家生意啊。武元松对钱江、彭凤池和马臣不冷不热，寒暄几句之后引着他们上了楼船，安置在客舱里，自己和几个行商进了前舱。彭凤池和马臣一直在沿海各县暗访，对珠江两岸的景色司空见惯，上船之后说了几句闲话就打起瞌睡来。钱江这可是头一次到广州，隔窗观景津津有味，两岸长满了带须子的榕树和阔叶芭蕉，江面上的茶船、渔船、摆渡船、西瓜船穿梭往来，热闹的像是水上商街，不时有乌篷船向楼船拢来。哎呀，船上的女人短裤短衫，袒胸露腿，这狐媚妖冶，娇嗔嗔的浪笑嗲叫，一看就是招揽生意的水上妓女。半清半浊的江水擦着楼船两舷鼓鼓作响，听得久了这响声便似有似无。钱江休息片刻，但是板墙缝里传来隔壁的说话声，虽然音量不大，但是钱江听得可清楚了。原来啊，这客舱和前舱只有一板之隔，墙板上有一条缝隙。钱江不由得贴着缝隙竖起耳朵仔细听那边的动静。一个声音凄凄惨惨地说，这今年啊赔定了，我是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另一个声音谢谢他，他 给观音菩萨烧香吧，或许能缓一口气。 兴泰行的严启昌、天宝行的梁成喜、同顺行的吴天元和武家人，这都是儿女亲家，也搭乘这条楼船去虎门。大家伙忧心忡忡的，闲可牙发牢骚。吴天元悠悠说道， 不贩运鸦片，只做正经生意，同样利是三倍，可这奇怪的是，义律和咱们林钦差针尖对麦芒，为一旦查出人及正法八个字互不相让，义律矫情，咱们林钦差也不松口，嘿，一纸干结，贵贱是签不成啊，不然的话也不至于把十六个遗商驱逐了。 武元松说，这里面的名堂你没有看清，林钦差、邓都贤和玉官部只驱除马地臣和滇地等十六个烟贩遗商，却不驱逐他们的商行。这出戏就和当年驱逐九大遗商是一个调子，就是不想让广州贸易损失太大。粤海关的税收半数归内务府，半数归广东的督府衙门，官府和遗商是一损俱损，所以我才说恢复通商之后咱们能缓一口气。严启昌常年负债经营，一肚子的委屈，嗟叹道， 十三行的商人啊，都他娘是无家可归之人，因为无家可归这才想方设法积财累朝，但咱们的这个朝就像四壁大开的漏桶啊，谁都想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弄点咱们的东西走。小偷小盗咱们还能提防，可这官府却是明火执仗，强贪强派，强索强要，碰上什么事都要我们担当啊。 梁成喜的商欠高达90多万，同样是一肚子苦水。 我本想借今年的生意减些亏损，多进了几千担茶叶， 可没想到运交华盖和朝廷的禁令，嘿，撞了个满怀，撞得我是眼冒金星啊。 封岗封仓这么些日子了，我们天宝行500多故宫 这财也不是，不财也不是，我只好养着他们。这么多张嘴，要吃要喝，钟鸣鼎食之家也耗不起呀、啊。何况我还是亏损大户， 一律和英商们认死理，我挺尸似的僵硬，就是不肯拒绝。吴老爷和卢老爷轮番劝说，他们就是劝不动啊。 嘿，我这场捡亏梦啊，是做不成了。 吴天元的话音有点刻薄， 你以为你赚的银子是自家的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自古都是这样， 商民的财富是皇家的，咱们只是保管人，哪天一不小心出了事儿，官县找个借口就能封家招产，有多少银子你都得给人家抬走，这想开了就不烦了。 严启昌叹了一口气， 哎，你说活到这个田地，我他妈宁愿转世投胎当个缩头乌龟，背负一只硬壳，我臣服于汪洋大海，我也不愿意当这个行商了。 钱江隔墙偷听，断断续续，朦朦胧胧，依稀听出十三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富丽堂皇的外表掩饰着深不见底的大窟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0公里耗时20天，在虎门寨附近的临海坡地上挖了2个硝烟池，每个池子长宽各15丈。池子上架了木板，池底铺了石板，四周围加了栏杆。他们还在硝烟池旁搭了一座看台，这看台的中央供奉着海神像，神像四周有10几顶牛皮帐篷，帐篷内铺着渠书，挂着麒麟帐，帐篷前竖着一根3丈多高的大道，道旗上有2行小字，奉旨查办海口大臣，节制水师各营总督部堂林。20000多箱鸦片不是10天8天就能销毁得了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广州府和南海县的掌印官都被调动起来了，按日轮值，致使硝烟池畔车淋淋、马萧萧、华盖淋淋、旌旗飘飘，引来了当地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瞻啊。一队水师兵变收腹挺胸，横跨腰刀，筑起了一道人栅栏，把围观的百姓隔在数丈开外。2个硝烟池之间有一座棚场，这是供文武元便就近巡视的。硝烟池前有一个涵洞，连接着一条水沟，直通大海。10几个工艺用脚踏水车把海水引入池中，几十个工艺打开箱子，把鸦片球劈成碎片，投入池中搅拌浸泡，撒盐成卤。浸泡半天之后，他们将烧透的石灰抛入池中，卤水立即像热汤似的翻滚沸腾。还有一群工艺站在跳板上，用铁铲子来回翻戳，让鸦片碎块彻底消融在卤水中。每天退潮的时候，工艺们开启涵洞，借潮水之力把污浊的鸦片残液排入大海。整个硝烟池烟气弥漫，怪气充盈。广东这天热呀，尤其还是夏天，工艺们袒胸露背，赤膊上阵。散工之后，兵变们对他们挨个搜查，偷带一丁点鸦片都有杀头之虞。收缴的鸦片数额巨大，价值连城，中外商民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林则徐以执法为名强逼宜商缴出鸦片，为的是巧取豪夺，变卖图利。还有人说林则徐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不可能把20000多箱鸦片悉数销毁，充其量啊，故作姿态销毁一部分，留一部分谋取私利。为了彰显天朝禁烟的决心，洗刷无中生有之谣言，林则徐特意给道光皇帝发了一道奏折，请求允准宜商到虎门观瞻以正视听。道光帝颁下谕旨，准令在粤宜人共见共闻，贤之振折。于是林则徐派余宝纯和武少荣去澳门，请义律和各国宜商前来观瞻，时间定在今天。此时此刻，林则徐正在中军大帐等候宜商的到来。今天当值的是副都统英龙，因为宜商还没到，英龙坐在大帐里和林则徐说闲话。其实林则徐不喜欢英龙这个人，但是人英龙有爱新觉罗氏的血统，不能得罪啊。林则徐一面轻摇折扇，一面听英龙山南海北的胡侃。英龙这左手握着一对山核桃，转得嘎吱嘎吱响，讲一口流利的京腔。林部堂，您可别小看这俩小玩意儿啊，大名堂。太医院的吴世香您知道吧？林则徐点点头，知道。吴世香是道光朝最负盛名的太医，不仅给皇上看病，也给亲王和二品以上的京官看病。应龙说，吴世香说，这山核桃的核尖扎在手上有针灸的疗效，可以治百病。嘿嘿，肃亲王的偏头疼，豫亲王的膝腿肿，还有李亲王的后腰疼，就是揉搓着山核桃揉搓好的。京城里的人讲究手中有个抓挠的物件，有钱人抓挠玛瑙玉石，这没钱的人把玩大铜钱。经吴世香一提倡，哎，几个王爷附会，山核桃成了把玩之物。嘿嘿，揉搓之人与日俱增啊，从王府蔓延到民间，这山核桃的身价也是与日俱增。咱京城里有句顺口溜啊，贝勒爷有三宝，扳指核桃笼中鸟。既然成了把玩之物，就得讲究品相了，分出上中下三品来。不用我说，下品是刚从山里采摘的，这中品经过多年揉搓形成了一层包浆，呈棕黄色，上品的包浆润泽如玉，呈棕红色。山核桃按形状分为三类，狮子头、官帽和鸡心，这价格它也是天壤之别。您瞧，我这对山核桃就是正宗的狮子头啊，在琉璃厂标价3两银子，您拿去揉搓俩月，保管治好您这疝气症。林则徐接了过来，拿到手中仔细端详。这如此说来，掌上乾坤大，指尖乐趣多呀。他捏了捏，在掌中揉了两下，换只手又揉两下，没觉得有多么神奇。可人家英龙好心好意赠送一对山核桃，咱要是不要，就有不礼貌之嫌了。林则徐道了声谢，接过来了。等英龙走了之后，他把两只山核桃往旮旯里一扔，就跟扔掉一对废物似的。大清禁烟，英国不禁烟，鸦片不可能有根除净尽的一天。林则徐一直想给英国女王发一份公文，申明大清的立场，赋予道德教育，要求英王女王给予配合。但他百事缠身，静不下心来，现在美国宜商还未到，正好借这段空闲草拟一份致英国女王的公文。林则徐思索一会儿，如笔蘸墨写起来了。武少荣和余宝纯专程去澳门通知义律和各国商人到虎门寨观瞻硝烟。义律和全体英商是一口回绝，只有美国商人同意前来，但是呢， 提了俩条件。一是见中国官宪时不行跪拜礼，二是要求携带家眷。经过一番斡旋，林则徐同意宜商行脱帽鞠躬礼，但鉴于防范外夷规条，规定夷妇不得登岸。林则徐谕令美国眷属在船上观看，不得下船。在水师哨船的监护之下，十几个美国商人及其眷属搭乘奥利芬商行的马里逊号来到虎门寨旁的小码头。于宝纯和武少荣下船之后，立即去林则徐那儿报道。美国商人和眷属留在甲板上等待，他们端着长短不一的千里眼向岸上眺望。林则徐坐在大帐内，神情严肃地听于宝春和武少荣禀报澳门之行。武少荣是十三行总商，邓廷桢主政的时候，他与彝人交往无人监视，现如今多了一个于宝春，如影随形地跟他粘在一块儿。于宝春不懂洋文，不懂贸易，但官衔比武少荣高。武少荣察觉出林则徐不信任自己了，怕于宝春这是监视他，故而说话办事都极为小心。林则徐问道： 义律和英国商人为何不肯来啊？ 武少荣谦恭地像一只弯腰虾： 啊，义律说您以威胁身家性命的方法剥夺了英国臣民的财产，再要他们观看硝烟，这无异于是抢了一个瓷器商人的货物，再让他亲眼观看砸碎瓷器的过程。他说他不会允许英国商人去观看一场让他们痛心疾首的表演。义律还说，假如大人您言行一致，将鸦片悉数销毁，那么他很钦佩大人的魄力，可只怕大人约束不了官金虚利，跑冒滴漏，涓涓不色，杜绝不了鸦片走私。 说罢，吴少荣偷窥了一眼林则徐。林则徐的赫赫权柄令人生畏，那张脸就像一块生冷的铁板。 义律依然不肯拒绝吗？ 吴少荣生怕受到责骂，紧张的食指跟拇指捏在一块，因为用力过度，指尖都微微打颤。 卑职愚笨，虽然百般劝说小乙厉害，但白费唇舌。义律说，除非将《易经》查出人际正法等字样删除，否则不能拒绝。卑职只说服美国商人拒绝了。 林则徐口气坚定道： 不用死刑震慑不法夷商，他们敢把大清的海疆捅个大窟窿。已经查出祸及末官，人及正法是质疑之根本，不可更改。 于宝纯在一旁说：林大人，这义律是个很难对付的人啊，事事处处忤逆您的意愿。他还说，如若强逼，该国商船只能起定回国。卑职揣测其意义，或许是因为英国商人良莠不齐，而海盗遥远，难保有在途遗传携带鸦片。一经入境查获，不但犯事者立于重罚，义律也不能置身于世外，所以他这才心存迟疑，并非敢于违逆天朝法律。这遗物和内物大不一样，用对付内地雕商裂骨的方法对付遗商，恐怕是行不通啊。据下官揣测，义律不敢拒绝另有原因。这英国与我大清相隔60000里，往返一次耗时大半年，本朝禁烟，英国国主尚不知晓。英国遗商在印度和新加坡等地贮存的鸦片较多，源源不断运到老万山，义律自揣人书知晓，如果遵照我国样式拒绝，后来的遗传要是货被没收，人被正法，英国国主恐怕要指责他义律办差不力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